阿翔以来，物资和保供稳价组迅速恢复了每日报告制度和每日监测制度。每日全市有80个左右的超市门店，100多个社区菜市场，从供应终端观察并报告市场供应情况和供应秩序。每日各主要批发市场、主要连锁超市、便利店和生鲜电商报送供应数据，为评估分析全市供应情况，为市委市政府决策提供重要参考依据。首都疫情防控关乎国之大者，下一步我们将按照市委市政府的部署，在督促指导重点企业落实好各项防控措施的同时，继续统筹调度好市场供应，强化对生活必需品政府储备检查，确保全市生活必需品供应稳定、货源充足、品类丰富、秩序良好、价格波动稳定在合理区间，为共同打好首都的防疫战做出积极贡献。谢谢大家。 好，谢谢北京市商务局二级巡视员王洪纯的通报。下面呢，把时间交给记者朋友，请大家提问。提问前，请通报所在新闻机构的名称。好，中区第四排右手第一位记者。 你好，我是那个中新社的记者，我想提问王局啊。刚才您提到，就是这个近期鸡蛋有季节性上涨的这个情况出现了，那么就是这个鸡蛋上涨的原因，您能否给详细的介绍一下？谢谢。 好，谢谢你的关心。这一轮疫情发生后呢，本市的生活必需品，我刚才介绍的总体运行价格是平稳的。8月份以来，全市的进北京的绿通车一直保持在9000辆上下，货源十分充足，也包括鸡蛋。蔬菜价格正常波动，那么猪肉价格呢继续下降，但是鸡蛋价格，正像你刚才提到的，受多种因素的影响，确实呈现了季节性的上涨。昨天的价格跟8月1号的价格，主要鸡蛋批发市场价格又上涨了6.4%。那么本市呢，目前鸡蛋的主要来源地北京本地大约占了25%，其他的呢来自河北的石家庄、承德、沧州，还有辽宁的锦州。那么近期呢，全国包括河北、辽宁等10多个鸡蛋主产省蛋价出现不同程度的上涨，主要原因呢，一是7到8月高温高湿天气，鸡蛋的产量处于低位，那么价格呢呈现季节性的波动上涨。第二个原因是中秋将至，月饼厂家需要提前备货，也拉大了鸡蛋的需求量。第三是呢，去年鸡蛋价格过低，很多养殖场亏损，那么造成今年补栏恢复较慢，导致鸡蛋的价格在源头上出现了上涨。第四呢，也是资料成本的上涨。8月第1周，全国玉米平均价是2.95元每公斤，同比上涨了24.5%。那么豆粕呢，平均价是3.76元每公斤，同比也上涨了14.6%。那么蛋鸡配合饲料平均价3.36元每公斤，同比上涨了12.4%。我们相信随着天气的这个转凉，蛋鸡产能的逐步恢复，预计在中秋国庆后呢，随着这个鸡蛋需求量的这个趋稳，蛋价将会有所回落。谢谢。 好，谢谢。最后一个问题。好，西区第五排左手第一位记者。 您好，我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记者，我的问题呢是提给市交通委的荣军主任的，就是我们注意到在这轮疫情的通报当中是出现了确诊病例曾多次乘坐地铁等公共交通的情况，那请问就是交通部门在正常防疫的基础上还有哪些具体措施吗？谢谢。 好，谢谢您的提问啊。我们交通部门在接到疾控部门的情况通报以后，我们立即对确诊病例的行程进行了追溯，这个追溯它在地铁中的这个行程轨迹，那么梳理出涉及本市轨道交通4条线路、7个车站，那么立即组织市地铁运营公司和京港地铁公司对相关车站进行了全面的消杀，

就是我们的摇摆。 北京的天空，北京的胡同，北京的夜晚，我们用细微的声音讲述着小事，我们用缤纷的小事充实着北京。大城很大，小事不小，大城小事讲述你我的生活。 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北京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大城小事，我是李凯。 大家下午好，我是美哲。 今天是周末啊，这个周末的时候总是要安排一下明天后天，就是周六周日的一些生活， 尤其是明天的，对不对？ 为什么呀？ 因为明天是中国的传统节日七夕。 哎，七夕你有什么安排啊？ 没什么特别的安排，说实话。 这不刚说了吗？我这个啊，也没什么特殊的。 所以今天主要请大家来跟我们聊聊， 聊什么？ 您明天有什么样的特殊的安排？ 哎，这个当然了，七夕这个号称中国的爱情节是吧？ 对对对。 所以不知道您是怎么来表达爱意的？ 嗯， 包括您比如说明天晚上啊、中午啊，跟谁一块吃饭呢、啊？等等， 吃什么呀？ 哎， 有没有准备一些小心意、小礼物啊？ 啊， 有没有送给对方啊？ 啊， 有没有期待对方的反应啊？ 啊。 借此感情升温嘛？ 借此有可能感情降温，是不是？ 啊， 就是 哎，这倒真有可能， 对吧？ 你看平常拍马屁拍不到点儿上，可能还会出问题呢。送礼啊，也是一个特别讲究的活儿。 你怎么那么多就是 生活经验是吧？ 明天是七夕，刚刚的新闻发布会，相信很多人也听到了。我们其实，在疫情期间呢，还是强调哈、啊、少聚集。 嗯， 那么七夕其实，在往年哈、啊、都是这个结婚领证的高峰日子， 或者是像520、521、 哎、 这样一些有特殊纪念意义的日子。 没错，那么今年七夕恰逢周六，本市婚姻登记机构呢，当天9点到13点，也就是下午1点，预约的新人呢可以进行登记。那么市委社工委啊、民政局日前也是印发了通知，要求婚姻登记各类这个服务的窗口哈，进一步加强防疫防控的各项工作， 哎， 大力推行预约登记，倡导错峰办理。我记得那时候好像没疫情的时候，早上起7点钟，爹妈就给排队去了 啊，就爸妈帮着新人去排队， 累不累的话？ 哎呀，不过这个结婚大概率就一辈子一次的事儿、是吧？人家赶一个好时间点也挺好的嘛。 这事儿俩人年轻人就给干了，非得让爹妈出去。 你看看 啊。 有一些朋友呢找对象其实挺不容易的，走到领证这一步呢 更不容易， 更是修成正果嘛、我觉得作为老人来讲肯定心里也特别开心， 是吧？ 特别想参与一下。 哦，反正这参与的方式也算是比较特别吧。那么婚姻登记机构呢，周六的工作时间是9点到13点，而且只办理预约登记。根据相关要求呢，婚姻登记机构除了采取预约限流登记措施之外呢，还实施划定等候区、设置1米线、严格测温验码、资料前置审核和开窗通风和一夜无一消杀等措施啊、就是办完这一对之后咱们得消一次、下回再来哈、那么这次呢我们也是想提醒大家哈、如果哈您现在这个比如打算明天去，而且已经预约登记了还行，如果没预约登记的话，要不然您就再等一年 啊， 别再择良日嘛。 这倒也是， 是吧？ 嗯， 然后呢，民政部门也提醒您，可以登录北京市婚姻登记机构的这个登记预约服务网站，或者是微信公众号“北京婚姻登记”进行预约。如果能够选择，表示还有预约量，就现在，要不然您拿手机试试。哎，要不然你试试。 我找谁呀、我得再找一对象。 啊、 这出事了、 哦、对对对对，这个不能随便试。反正总之就是试试，如果有预约量的话，就证明明天还能约；要是没有，就算约满了。 嗯 啊，反正明天哈。浪漫的日子，希望大家能够选择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机会表达爱意、 是像七夕是一个好日子哈，包括很多朋友可能在领证的时候也会选自己的那些纪念日、比如在一起的纪念日，对两个人之间比较有特殊意义的日子、都是非常好的一种选择嘛。 是，反正今天呢我们就跟大家一起来聊聊哈，怎样向另一半表达爱。您可以找我们的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还有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里边找大城小事的聊天室，随时和我们来保持互动哈。我们也是期待着大家一起来聊聊您的这种爱意表达有哪些特别之处。 刚才咱不说嘛，明天七夕哈，可能很多朋友都为自己的另一半准备了一些小礼物。 嗯， 咱说这个送礼真的是一项技术活儿。 哎， 但是现在呢，大家在送礼的过程当中啊，有很多的企业也会为我们送礼这项服务进行保驾护航。 这是保驾护航吗？这是掏兜里的钱呢？这是 来听听人提供什么样的服务呗？ 啊，你说说看。 先来说说哈，最近几天啊，朋友圈里就有一些女孩发现顺丰速运。 嗯， 这一个快递公司哈， 快递公司， 他们推出了一项新的服务， 嗯、 叫做惊喜送达，什么意思呢？ 什么意思？ 在派送包裹之前啊，人家公司可以帮忙屏蔽收件人的物流信息。 嗯， 也就是说，连快递公司啊，现在都在想法子给你的女朋友制造惊喜。一年一度的男朋友表演时间开始了。 不是，你这个断句好怪异啊！ 怎么了？ 一年一度的男朋友时间。 也就是每年不一样是吧，没这个意思 啊， 就说男朋友呢一年一度可以表达一次浪漫， 要表达一回 啊同一个人。也就是说呢，这几天啊，如果有快递小哥突然给您打电话， 嗯， 很可能等待着您的就是一份七夕的礼物。 哎呦， 记者也是做了一个随机测试哈， 嗯， 这跟结婚领证不一样，这个咱可以做一下测试 嘛。是， 比如说我选一项箱包，还买包。页面当中呢、 哦、 就会跳出一个叫做惊喜送达的选项。 嗯， 下面还有一小行文字说明，说这个派送包裹之前会屏蔽收方的快递运输状态信息推送。顺丰介绍说啊，您要是选择这个服务之后，顺丰就会给你保密礼物的邮寄过程，也就是您的女朋友、您的男朋友是不会收到任何快递相关的寄送的信息的。 就是别人给你寄个东西，一般你手机会收到一条短信或者是微信哈。 您的快递已发出， 哎、 您的快递即将派送，哎，会有一些提示。 是， 但如果选择惊喜送达这个选项的话，就不会有任何的信息，您不知道谁给您寄了快递 啊。 这听着也有点吓人呢，怎么？ 不是，这还好是别人送的 啊。 你说要是自己给自己买的， 那也算一惊喜啊。 这是惊喜吗？什么时候送到不知道啊。 嗯，这倒也是吧。 是不是？ 我可能送自己礼物的话会更加直接一些啊。 哦， 像这种惊喜送达，我觉得它属于仪式感的一部分。 哎， 快递员要给收方配送快件的时候，这个大家才会收到一个包裹正在派送的信息。 嗯， 当然咱说除了箱包之外，其实不是所有的物品都能选惊喜送达的功能。记者也是做了一个测验，包括箱包在内，还有像护肤品呐、啊 嗯、 生鲜水果啊、图书音响，还有茶类等等，都是可以选择这个惊喜送达的。 哎，你买双鞋估计就没有。 为啥呀？ 不是，我就这么瞎说，就是这些种类可以惊喜。 大家可以查一查，看看服装鞋帽在不在里面哈。所以人家系统对于礼物的判定，其实还是花了一些心思的， 是吧？ 咱刚才提到那些类，比如说护肤品、箱包，可能是大家在表达爱意的时候常送的一些类别。 嗯、对、啊你送双鞋，这不是诚心吗？ 有什么意思啊？送鞋？ 对，就是反正我们认为啊，我个人认为送个鞋啊，送个伞啊，都不是什么好的寓意。 因为伞的谐音是散， 对吧？ 啊、哦，就是没有那个好兆头、哦， 是吧？ 嗯，这倒也是。 是， 这七夕之前呢，就网友发现电商平台是悄悄上线了一个高铁表白专列的服务。 哟， 你看现在人高铁都能帮着表白了，也被网友称为超硬核的助攻礼物。记者呢，在这家名为高铁电视的企业网店就看到呢，目前已经推出的高铁表白专列是涵盖了从北京到上海、北京到成都、北京到广州三个区间热门线路的13辆啊往返车次来供大家选择。 嗯 呀，那网友朋友们看到这个高铁都能帮忙表白，其实真的是有些心动哈。比如说这个叫小甘的朋友就说，女朋友和我异地恋呀、 嗯、 下个月她应该就能在回上海的高铁上看到了，我特别的期待、 哦、 因为网友表示这项功能特别的硬核，单身汪也就单身的朋友 啊 能不能包一趟专列来表白自己呢？ 这跟刚才寄东西自己寄自己那性质是一样的嘛。 嗯，月季型的消费了哈。当然也有些朋友就推荐了给了这个自己的长辈，比如说推荐给自己的爸爸、 啊， 因为最低只要88块钱就可以享受这个服务，是吧？属于好吃不贵的类型哈、 嗯、 来纪念一下老两口的结婚纪念日。 哎， 不过记者呢也打听到这份浪漫其实是有一些特别的要求的，咱来听听。比如说这项服务 不仅需要用户下单时选择播放的车次和日期，而且啊，您还得签署一份授权的协议。 嗯， 在五天之内提供60秒，也就是一分钟之内的一个视频，至少在15天之后才能上刊。 嗨， 也就是您今天预定啊，明天那是肯定是播不了，得等了半个月。 对啊，7月12多号了是吧？ 嗯，今天13号加15，得月底了 啊。 但是不知道过了七夕之后，人家还提不提供这项服务还另说着呢。为什么要等2个礼拜才能上刊呢？是因为啊，人家高铁方会对这个视频的内容经过多重严格的审核。 嗯， 你首先不能违反咱国家的法律法规。还有伦理道德，要符合要求，同时呢，也要求是积极健康的视频，才能够在高铁电视上播出。你想，那么多乘客，大家都是见证人呐。言下之意啊，表达爱意不能急在一时。这个七夕，大家可以悄悄的先把这份礼物给准备起来。如果来不及准备，您可以准备一下明年的。 嗨， 因为疫情啊，也有部分网友，那我这不外出了，我这个七夕怎么过呢？就有很多朋友选择在七夕的时候做一顿情侣大餐。咱吃的有点氛围，也要吃的更安全。有一个网友叫小鹿啊，他就提前向记者透露了自己的一个小心思，今年的七夕当天节目表可能要变一变了。今年的七夕节特别浪漫哈，大家不出门了，变成2个人宅在家。其实不出门呢，同样也要追求一些仪式感，这浪漫的一餐就少不了。 那吃点什么呢？ 吃点什么呢？小鹿就登录了生鲜 APP， 看了看食材哈。现在啊，人家上线了很多七夕的食材专区，比如说牛排呀，红酒啊，意面呐，钻戒呀，这个没有啊。钻戒 说好了吃饭，怎么又上钻戒了呢？ 哎，你看，不是经常就是看很多视频里面浪漫的表白嘛、 啊？ 喝那个汤里面喝出一钻戒， 硌牙； 吃那牛排里吃出一钻戒， 不好藏； 吃那啊，这是不好藏；吃那意面里头吃出一钻戒，还带着西红柿酱呢。小鹿也坦言说，这几天啊，自己也在恶补做菜的视频，就打算明天周六亲自下厨，来给自己的爱人做一顿像样的浪漫大餐。 这就是临阵磨枪，不快也光啊！ 人家早就开始磨枪了， 是吗？ 这不这2天都在补吗？ 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聊有关这个爱情哈。明天呢是七夕，怎么向另一半表达爱？您可以登录一下我们的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还有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多说一句啊，题外话。我们听听 FM 也是全新改版上线了哈，如果您关注一下是吧，新版内容更加的丰富，小说啊，亲子啊，冬奥啊，情感这些频道，情感频道是不是，让您一次听过瘾。多档聊天室呢也是同时开放，像我们大城小事的聊天室现在正在开放当中， 每天下午的4:20准时和您相约，周一到周五哈。 选择您喜欢的一些感兴趣的话题，和主持人可以实时互动，开启个性化推荐，我们将为您推送您喜欢的一些内容，节省您的时间。所以呢，现在下载安装或者升级听听 FM 到几点零？ 到5.0吧，我记得 5.0是吧？5.0的版本还可以参与寻宝活动 哟，真好！ 找到页面当中隐藏的3处抽奖入口，1万元现金红包， 哇！ 1000元实物奖励， 呵 啊，等你来拿。 嗯，我是试了一下 啊， 我那3个宝箱都找到了， 哦，真的， 3个入口都找到了，就是没中奖而已。但是我相信我们的听众朋友一定会有好手气的。这2天你别说，听大人小事中奖的朋友真不少， 是吗？ 我刚看到红果姐已经给我们发来她中奖的截图了，所以我觉得听众朋友们也不妨啊，先下载一个听听 FM， 大家可以试一试，是吧？在这样一个七夕前夕，大家也可以追求一下听广播的浪漫嘛， 是吧？挣了钱之后，咱们不是底气就足一些？虽然只有6毛6吧， 6毛6能准备个什么惊喜呢？ 6毛6买根大红果还有吗？ 大红果可能都买不了。 微微的胖胖说，我和我媳妇儿就是在2017年七夕领的证。我表达的爱意很简单，自打结婚啊，她就几乎不进厨房了。家里的饭我全包了， 真好， 都由我来做。哎呀，老婆闺女儿子都爱吃我做的饭。昨天给老婆买了金项链。 哇，金项链。 哎， 不知道是多什么样的呀。 我说你想问什么呀？ 没什么，就好奇嘛。 我觉得你更应该好奇一下人家厨房的这些厨艺是怎么学的。 嗯， 你财迷节目主持人老盯着人金子。 不不不，我也研究厨艺， 啊， 但我研究的呢不是做饭嘛，不是之前说了很多次， 啊， 是烘焙。 啊，烘焙烘焙， 今年一定再烘一次。 啊， 那您呢？您就是在做饭上有什么样的准备啊计划呀？刚才说这么半天的七夕浪漫大餐 啊，明天做炖炸酱面 行 啊？ 有什么好的寓意？ 没什么，就是正常， 就是拿手菜 家常便饭呗。 哎，我觉得只要就是心意到，对方一定会觉得特别的， 嗯，哎， 开心，特别的温暖，是不是 啊？小兔子 Morris 是吧？这是小兔， Morris， 小兔子是吧？ 对，是一个小兔子的头像， 哎， 是吧？ 这怎么表达爱意呢？带他去海边看海景，吃美食。 嗯。这反正就造价高一点，但的确是够浪漫， 对对对， 尤其找一个没人的沙滩，是吧？ 哎，不知道您此时此刻在哪儿？如果在北京的话，我们还是建议您非必要不出京。 对对对对， 啊， 如果您已经那个 在海边了， 那您就好好享受哈， 哎，真好。 但是也要做好防疫的工作， 没错。 你比如说远航1966，人家就特别有防疫的这种意识。 嗯， 他说呢，我呀买了几包口罩送给老婆大人啊，咱们俩一起跟病毒打上一个持久战。 哎，现在的口罩也是属于那种越来越好看了哈， 有各种的小图案。 哎， 比如我原来就买过一包，上面印着那个旺仔，你知道吧？也算是一个知名 IP 嘛，就是那个小男孩的头， 是那小馒头吗？ 对对对对对， 啊， 旺仔的产品还挺多的嘛， 啊， 不给人做广告了哈， 啊， 反正就感觉好像还挺好看的。 哎，那个真的应该挺有意思的哈。 是， 还有木子女子说，七夕节正好赶上老人的结婚日，我们子女啊准备为老两口庆祝一下。该准备的食材今天定好了， 嗯， 明天去显示一下。 哎呦，真好，大展厨艺哈！ 哎，所以我发现今天这个会做饭的人是特别的占便宜， 会吃的人也特别占便宜啊， 是吧？ 就准备上您的好胃口、好心情就行了， 啊，是吧？ 是不是？ 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聊怎么向另一半表达爱意哈。明天是七夕节，那么您可以找我们的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还有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里边找大城小事的聊天室，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那个今儿七夕节，要不然咱们 明天七夕节， 啊，明天咱今儿前一天哈，咱们要不然搞个点小游戏。 哎，我觉得特别好哈， 是吧？ 大家都可以参与参与 啊。 还记得端午节的时候， 啊， 其实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出过几道题， 是 搞过一个无奖竞猜。 嗨， 今天呢我们要继续我们的无奖竞答 啊。 但是今天我们要跟大家出的题呢都是和七夕， 嗯， 牛郎织女相关的一些问题。 嗯，哎，所以呢今天要不然咱这样，咱先回答今天的第一道题哈， 嗯， 就是牛郎织女其实跟七夕是密切相关的哈， 哎， 这是一个完美的爱情故事是吧， 凄美的爱情故事， 而现在一年一次是吧， 一年一次好像有点， 啊， 是有点惨了，但是人家的爱情 是 忠贞的， 哎，是 牢固的， 没错。那这个牛郎织女的故事最早出现在哪个时期？ 嗯， 然后呢我们有三个选项， 跟大家说说哪三个选项啊。 嗯，西周， 西周挺早的， 啊，是吧？西周和东周， 先是西周，再是东周。哎呀，怎么来说这个？怎么成考我了呢？ 没考您啊，我就是突然间问了一个 啊。行，第一个是西周啊， 西周完了是绛州 啊？真的吗？ 真的。 您说的是喝的粥吧？ 啊，对。然后呢，或者是馒头或花卷也行。 行行行 啊，第一个选项是西周， 西周啊，第二个选项呢？ 绛州， 绛州， 开玩笑 啊。 第二个选项是秦朝， 秦朝， 嗯 啊，秦朝的这个成立的年限是哪年？ 公元前216，要不223， 公元前221年， 221 啊，是我们国家目前最早的有权。 我反正正负差不超过5年， 哎， 我觉得我挺厉害的， 挺厉害，挺厉害。然后呢，还有第三个选项呢是汉朝 啊，哪年成立的？ 汉朝这公元8年左右，是西汉年间。 哟，真厉害 啊！ 李凯老师出题的时候没少做功课吧？ 没有没有，我这是瞎猜的。 行啊，再重复一下三个选项：A. 西周 ，B. 秦朝 ，C.、 嗯、 汉朝。 题干是什么来着？再重复一下吧。 题干是牛郎织女的爱情故事， 嗯， 最早啊出现在哪个朝代？ 哎 哎，我们现在呢已经在我们的听听 FM 直播间发送了我们的抢答链接， 哎， 我估计也就现在吧。前后超不过几秒钟， 嗯， 大家应该就能在手机上进行操作了。 哎，我们也会把第一时间哈，啊，就是谁答得快， 嗯， 然后告诉大家哈。哎， 哎， 继续来，我们来说其他的事儿哈。 好， 其实我们知道这牛郎织女啊， 我们是看天上的星星， 嗯， 牛郎星织女星，是不是？ 是啊。 今天凌晨三点，英仙座流星雨迎来了极大值。 英仙座在哪儿啊？ 英仙座在天上。 那必须的。 预计每小时的流量在100颗左右。 嗯， 昨天晚上一入夜，我看我朋友圈真有人去那个什么山上 守着去了， 扎帐篷去了。 哦， 然后呢，天文爱好者郑智就在房山区百草畔自然风景区的观景台支起了相机，调好参数，仰望星空。而在周边不远的百花山呐、灵山等地，又不少和他一样啊喜欢天文的一些朋友一起守候，等待流星的到来。 嗯， 这次英仙座流星雨非常好的一个观测条件，是因为这几天呢是叫峨眉月 哦 啊，对后半夜观星没什么干扰。 嗯， 哎，原本天文爱好者准备享受盛宴，却是、昨天下雨了是吧？ 对，云层可能比较厚， 云层比较厚，所以呢就打乱了一下节奏。那么这个据说呢，人家天文爱好者说这几天都是低空云， 嗯， 云层高度在2000米以下。说往西走去北京郊区海拔最高的灵山百花山一带，海拔在2000米左右，所以呢远离城市的干扰还会有点机会， 也就还能观测到。 对，它那个海拔比那个云层的高度还要稍微高一点。 哎， 哎，那么眼看着变化的天气，可能让等待了一年的拍星计划付出东流。天文爱好者孙思决定前往灵山碰碰运气。一旦位置在云层之上，反而有可能拍到难得一见的云海流星哈。在天文圈里边水准颇高的孙思表示，天气海拔光啊都会影响到看流星的一些数量。英仙座流星雨极大的时候，如果北京的城市中心观测，很有可能一晚上也看不到几颗。 嗯， 但是如果你在远离城市中心的地方，就刚才说那灵山百花山那些地方，一小时看到40-50颗那都属于正常。 哦，也就是说没有光污染，大家的观测条件就会好得多。 对啊，你看过流星吗？ 啊、看过动画里的流星， 眼睛冒过金星吧？ 那倒真冒过 啊，饿的。 嗯，经常下了节目的时候都眼冒金星， 哦、不是 脑子里也都是浆糊。 所以这几年呢，这个各类天文天象呢，也引发了天文爱好者的人数哈越来越多。培养这种兴趣，其实对于每个人都有一定的积极的影响。 真的，我看到很多摄影大神啊，人就会在网上发那种星轨图， 嗯， 就是他们那个因为比较专业啊，我不知道专业名词是啥， 嗯， 可能叫延时摄影吧。 哎， 就是本来咱们看天上的星星是一颗一颗的， 嗯。 但人家拍出来那个图呢，星星的轨迹是一个圆弧状、 哎、 看起来特别壮观。 是， 嗯， 它因为这毕竟岩石，然后它一个慢门嘛、 啊、 就是它的闭门就是一直开着。 那这要是调的话应该是什么优先啊，光圈优先啊还是速度优先、啊、 什么也不优先吧，快门打开别让它关了 啊。是吗？ 啊， 你看我果然不懂啊。 然后拿一快门线，你见过快门线吗？ 快门线就是一根线嘛，就是用手拿着，是不是还能摁一下、 哎、摁一下是吧？ 嗯， 啊，摁着别撒手。 真的、啊、不可能，人都是自动定时的。 反正不管怎么说哈，这个确实哈、啊、赶上天好，这个有足够的坚持和耐心，哪怕没有拍到希望的效果，其实呢也是保持着一份特别积极乐观的心态。 嗯， 我看这两天拍，昨天就是英仙座流星雨，还真有好多人拍的不错。当然了，也有些人去那位置不太好，赶上那云层比较厚， 嗯， 守了一宿就跟那儿撸串喝酒，什么也没拍着。 那我觉得也挺好的、 啊、 起码到一个远离嘈杂的环境当中、 哎、 去享受一下宁静的夜晚也是不错的嘛、 哎、请教我兔子说，美哲， 哎， 必须是那个照相机是 M 档啊，不能让相机有自己想法， 是吧？ 啊， 就是要控制住，掐灭他那小火苗。 然后呢，还有很多的朋友都在跟我们， 因为我什么呀、 啊？ 我一般都上 P 档，就是全自动、 哦。 但后来呢，在我就是浅薄的摄影知识当中， 别谦虚，别谦虚。 我往往都开光圈优先、 嗯， 因为呢，有时候拍人像，你就希望背景能够虚化、 虚化一些， 好看一些、 哎， 你就会把光圈，比如说，你买一牛头、 嗯、 啊，这我们行内说牛头就是特别高级的那种头。 啊， 光圈可大了 啊， 什么1.4的光圈 啊， 2.8的光圈， 1.4和2.8哪个光圈大？ 当然1.4光圈大了， 2.8数值大呀。 那也是1.4的光圈大，它背景虚化的会更好一些。 那为什么数值越大的它就那个什么呢？光圈越大呢、 嗯？数值越大，光圈越小。 哦，为什么呢？ 他那个为什么我就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 啊？这就是分母嘛。 分母啊，是吧？我只知道前面有一个 F 那个标志是光圈。 对对对对， 你看我能知道这么多已经不 错 了。 啊，作为女生来说，这喜欢摄影的哈，像美哲这样的，真的 像我正经买了几本摄影的书呢， 哎、真棒，真棒， 正经还买了一单反呢。 哎，不正经的不是， 不正经的摄影都在手机里。 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聊啊，怎么向另一半表达爱。您都可以找我们的公众号，还有我们的聊天室，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 嗯， 稍后呢是我们的整点歌曲和广告，我们也会在整点歌曲和广告之后呢公布一下刚才那道题的问题的答案， 哎， 以及谁第一时间答对了啊、嗯、稍后我们就回来，千万不要走开， 稍后见。 只因为爱过的人不说后悔， 爱是一生一世一次一次的轮回。 云天收夏色，木叶动秋声，来慕田峪长城体验精品高端长城游。咨询电话6162-6022。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北京的声音， 北京的声音， 北京的声音。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This is the voice of Beijing. 北京的天空，北京的胡同，北京的夜晚。我们用细微的声音讲述着小事，我们用缤纷的小事充实着北京。大城很大，小事不小，大城小事讲述你我的生活。 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城小事，我是李凯。 大家下午好，我是美哲。 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聊怎么向另一半表达爱呢。红果说，节日太多了，礼物就算了吧，微信红包最好了。 哟，这也太直接了 啊，发个 简单粗暴 这下。 但是呢，发红包有一个好处，就是对方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自己去买点小礼品。 是是，或发个9毛9， 是省得咱送礼物呢，也许大家觉得自己费了很多的心思哈，准备好，万一对方不喜欢，其实心里真的挺失落的吧。 那你告诉我9毛9能买什么呀？ 人家说发9毛9了吗？ 我说的呀，你就说对。然后 你一般跟那个另一半就发9毛9啊？ 我没准还发1毛8呢。 哎呦，1毛8有什么 要发吗？ 哦，哎，但你知道在一些特别的节日当中，那个微信红包的发送上限呀，是会相应调高的。 哦， 比如说520那一天，我记得就是 5块2毛钱， 不，能发520块呢。 哇，倒 过来，是挺厉害的。当 然 您肯定用不上这样的功能， 就怕手抖写成250块，这麻烦了。 那可能这段感情哈就得掂量掂量了。 是，还有很多的朋友都在说特没谱，说用行动表达无需多言。这个有 什么样的行动呢？ 就是反正做个好吃的，转个红包，这都算行动吧。 或者每天表、就是、 每天表白，那就是无需多言，就说错了 啊，就不说话， 不说话。当然有的时候吧，还得念叨念叨。就是有时候语言还在某些什么仪式感比较强的人心目当中非常占有一定的地位。 是，我觉得两个人磨合真的是需要时间的哈。可能最开始这个市场没有完全合拍的两个人嘛，都是依靠时间，依靠一件一件事情，让两个人慢慢的联系越来越紧密起来。 是，生活的新方式也说美味佳肴，提笼架鸟， 提笼架鸟， 这美味佳肴咱能理解，提笼架鸟是怎么着？ 可能人家是退休的两位老人吧， 哦， 是吧？每天可以舒舒服服的去那个， 哎， 不是食堂啊，去公园遛个弯儿。为什么我想到了食堂呢？ 不是你饿了是吧？ 因为我看天马行空马到成功说，说我特别想吃的那个老北京传统小吃，其实就3块钱一张的那个饼，你知道吧？ 3块钱一张什么饼？ 人家糖油饼吗？ 啊，3块钱 就那个 糖，那么贵呢？ 贵吗？ 3块钱呢，天哪！ 行吧， 啊， 成吧， 然后说 那就不聊了吧。 他说什么？ 我觉得人家说特别到位。 你说什么？ 说李凯特别抠门啊，批评了你， 啊， 说要是你不请我的话，就不让我和你合作了。但是真不行啊，这位朋友，李凯老师还得给我发工资呢。我这不合作的话，没钱挣啊。 这台里边给你发工资啊，顶多我跟你上节目，我可以不给你算数就完了。 嗨，你这人。 然后时光雕刻说：“哎呀，你读懂我的心啊，你带我去好久向往的地方。”啊，我们俩人看看日出日落，看朝霞，看晚景。 哎呦，真浪漫， 啊，特别浪漫哈， 就是那种山无棱，天地合，乃敢与君绝的感觉。 这个句子出自哪部经典著作？ 我知道出自一部电视剧《还珠格格》里面的一句经典台词，但是它是最早出在哪儿呢？ 出在《汉乐府上邪篇》上野篇。 上野篇 啊，就是那个邪 是个通假字吧，通爷 啊，上野篇，汉乐府。 行， 来公布一下刚才咱那答案呗。 对对对，刚才我们跟大家出了一道题，在我们听听 FM 的聊天室，就是想问问大家关于牛郎织女的传说啊，这个故事最早出现在哪个朝代？三个选项，正确的答案呢是 A 选项西周， 真是西周 啊，真的是西周。一分钟的抢答时间，我看看啊，一共有26位朋友回答了这道题，但是答对的朋友只有2位。 嗨， 哎，最早答对的这位朋友呢是蓉蓉姐啊，也有 恭喜恭喜。 恭喜您， 虽然没钱， 老听众了啊！你这个人怎么就老是一心向前看？ 不是，我们解释一下， 掉钱眼里了， 五奖竞猜嘛。 你看我们听众朋友多么的热情， 是 大家主要追求的是那种参与感， 哎、 是不是？ 所以我们这个因为这个平台设置哈，现在目前只能把这个问题停留一分钟。 所以呢，待会儿出第二道题的时候，您看到您手机上出现那个可以答题的选项框，您就赶紧选， 赶紧点哈。 对对对， 那行，咱就把第二道题也说了呗。 来，李克老师说一下题面 啊，题面是这样哈，牛郎织女，为什么叫牛郎呢？ 因为牵着牛嘛。 考考你专业素质， 啥呀？ 来个牛郎年年 啊，牛郎恋刘娘，刘娘恋牛郎，牛郎年年恋刘娘，刘娘连连念牛郎。 行啊，不错呀、 啊。不是，主要你不让我看着，我有点记不清那怎么说的了。 那小孩儿歌你还记得吗？ 什么呀？ 妞妞顶牛，牛等牛顶妞妞、 哦。妞妞骑牛，牛慢妞妞拧牛，妈妈骑马，马慢妈妈骂马。 哎，真不错呀、哎， 是吧？ 这专业素质真好， 没给我们学校丢人、 哎。传说当中的牛郎骑的那个牛啊，它到底是什么牛呢？ 什么牛？ 有三个选项。 哎， 第一个呢就是黄牛， 老黄牛， 老黄牛哈，老黄牛特别的老。 面朝黄土背朝天、 然后呢还有一个呢是水牛、啊，第三个选项呢是牦牛， 牦牛， 哎，然后咱们看看到底您觉得这牛郎哈，这个他跟他一块那个牛 什么品种， 到底是黄牛 还是水牛 还是牦牛？ 但是咱们北方水牛我觉得特别少见哈， 但是 啊，您说 啊，对对对，确实特别少见。 对对对，我刚才那个也查了一下资料，就说在东三省呢，其实也找到了水牛的一些化石，但确实它会数量比较少一些， 是吧？ 所以会不会是水牛这个选项呢？ 不知道、 还是牦牛呢？ 天牛没在选项里边是吧？ 天牛 啊， 你这跑昆虫界 哦，你知道是吧？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互动的话题是怎么向另一半表达爱？当然，这一分钟的小游戏也欢迎您参与我们的交流呢。您可以找我们的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还有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时光雕刻说本来很浪漫的事儿，让李凯给念的，哎呀， 真是暴殄天物啊！没事，待会儿您再发一条，我帮您念一遍 啊，是吧？那时花开说，这个我比较喜欢的食物，但是我不爱包，说我老公包了好多肉，我就直接入口了，这算不算表达爱呢？ 这是不是大螃蟹？我看呢， 这必须是大螃蟹啊！ 哎呦，是不是这个时间能吃阳澄湖大闸蟹吗？是不是早了点儿？ 这像是海蟹，像梭子蟹。 呦，我这个还真是分不清， 啊、分不清楚、啊。 毕竟这些高端的食材，一年也没几回、没几次机会吃， 是吗？那 要不别再许诺了啊！ 梭子蟹的这个季节，这个月份吃公的吧。 不都吃母蟹吗？ 母蟹是这个黄 什么膏啊，黄啊的， 膏是公的 哦，膏是公的， 哦、黄是。来来来来，我们说其他的事儿吧。 来来来来，说说防疫的事儿哈。其实前几天节目当中，咱都跟大家说了，很多商场当中啊，很多人就不戴口罩。你看现在其实大家经常会愿意在家吃个饭，在家吃饭叫外卖的话，会有快递小哥、送餐小哥帮您送外卖。那这些外卖员到底戴口罩的情况怎么样呢？记者也是做了一个调查，在一些美食街附近啊，外卖员不戴口罩聚集等单的现象非常的多。你看在室内取餐的时候，也有很多外卖员压根儿就没戴口罩，甚至一些地方为了方便外卖员快速的取餐，也允许他们呀不用扫码，不用测温，直接进门拿餐。 哎呦，这不合适吧？ 这个隐患就会多一些哈，因为你想配送，每天人家可能要跑 好几趟， 好几十家 抢单呐。 哎呦，这个就可能会有一些防疫方面的漏洞了。辉煌国际广场有一个美食城餐饮店啊， 是西尔旗很多公司的食堂。西尔旗那边是不是好多互联网公司啊什么的？ 是，上帝 人员也特别的密集哈。 西三旗没什么太多的互联网公司， 是吧？你看中午十一点半的时候。你看我笑什么呀？不搭茬儿，你没发现吗？中午十一点半是不是该吃饭了？ 啊， 这个 点儿。 你看，你看，你看，你就行吧啊！就是人家就爱十一点半吃， 爱吃是吧？ 外卖高峰期来临了，很多外卖骑手啊，就等在广场的南门外，频繁的刷着手机。 哎呦， 一接到单呢，就赶紧往这个广场里冲。辉煌国际广场的南门有一个工作人员值守着，而且提醒大家，您得先扫码测温。但是啊，有一些外卖小哥走到门口，跟那个值守人员点点头，打个招呼，就压根儿不用扫码登记就能进去了。 就是那个，你认识我啊？ 这叫做刷脸进入。 哎呦， 是吧？还有一些外卖员呢，只是拿出手机对着值守人员虚晃一下，也能顺利进场。一些在门口排队扫码的市民就特别不理解，哎呦，你说这外卖员每天跟这么多家人接触，为什么不扫码测温呢？记者就跟着一位没扫码就进场的外卖员来到了地下一层的美食城。这个美食城的入口处啊，也张贴了一个提醒，上面写着八个字儿：没戴口罩禁止入内。 你看， 但是咱说但是啊，这位外卖员是一边紧盯着手机刷着订单，一边一溜小跑穿梭在各个档口之间，那个口罩呢早已经挂在下巴上了。哎呀，还有一位外卖员是刚进入到美食城不到十五分钟，那手上拿了近十单外卖，要说也够辛苦的。 是， 急匆匆地穿过人来人往的狭窄楼梯，跟同行哎看见之后还打打招呼 啊，辛苦辛苦辛苦， 哎呦辛苦，哎呦你接几单呀？这是不是快到时间啦？超没超时啊？ 没工夫聊这么多 啊，就行吧。你看我这毕竟没体验过生活， 对，而且同行倒辛苦也不见得是外卖这个行业， 那有可能什么呀？ 说相声的嘛。没事，你继续。 没，这个满头问号。20分钟之后，这小哥又返回了美食城，再次取餐。在整个过程当中啊，他的口罩始终是挂在胳膊上。 哎， 在记者探访的， 哎，你把你胳膊上的口罩为什么拿下来了？ 我决定遵守防疫规定啊。在记者探访的半个多小时时间里，没戴口罩取餐的外卖员呀，有将近20位。 你瞧。 过了这个用餐高峰，下午一点半的时候，记者又到了西单华威大厦的约饭街。这约饭街，这个算是这叫什么呀？有很多人嘛，是吧？ 是， 有很多前来取餐的外卖员也是穿梭在其中啊。商场的入口要求特别的严格，外卖小哥呢进场的时候都能够正确的佩戴口罩，但是进了商场之后啊，就有一些外卖员因为要跑来跑去，就把口罩拉到了鼻子以下。比如说在一家奶茶店的等餐区，有一位外卖小哥因为等单的时间特别长，哎呀，实在憋不住了，忍不住啊，就把自己的口罩拉了下来，不断的催这个店员，哎呦，你这个单什么时候好啊，我赶时间呀。 你看， 下午5点多，在上地华联南侧的一个电动车的停车处，20多位等待着接单晚高峰的外卖骑手是聚集在一块儿。他们当中只有3个小哥戴着口罩，哎，大家凑在一块儿聊聊天，抽抽烟啊，互相道一声辛苦，吃吃东西。不大的停车区域是被挤得满满当当。有一位刚刚送完单的外卖员啊，随手就接过了一位同行递来的香烟，摘下口罩，大家一块儿吞云吐雾起来。在西单明珠商场附近呢，同样有这种扎堆聚集的等单外卖员，其中有很多人在这个外卖车旁边聊着天，还有一些人啊是聚集在店门口乘凉。你想这商场里头有空调是吧，比较舒适，大家就在这儿等着，但是戴口罩的人特别的少。有一位路过的行人就特别担忧，说其实大家都很理解，外卖小哥一天都在外面工作， 是 戴着口罩，天又热，真的是挺不容易的。但是像现在这样一个特殊的时期，不戴口罩还扎堆，那确实是有一定的风险。 没错，咱可以理解，就是因为他外卖员很辛苦，有的时候抢单真是一路小跑啊，跑步的过程当中，因为咱们这个口罩是一个密闭性比较强的口罩， 就觉得有点 憋得慌哈，这个直接拉到鼻子以下，甚至于直接 接口罩给胳膊戴呢，也能看见。 嗯， 但是这不是疫情严重吗？我们还是作为自己来说，对自己的健康是第一责任人， 就是对自己的健康负责， 哎， 对自己的安全负责， 是， 也是对自己配送的千家万户负责嘛。 哎，来看看各位的留言，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聊哈，这个。您是怎么来向对方表达爱意的哈？ 哎，要不咱们先来公布一下第二道题的正确答案吧。 啊，这么快就公布了，行， 这已经过了一分钟了嘛。 啊， 来跟大家公布一下， 到底是什么牛呢？ 对，牛郎的牛是什么牛？正确答案还真是 B 选项，水牛。 水牛哈， 嗯 啊，所以这个。还是比较好猜的一道题， 嗯，不知道牛郎是不是一位南方的朋友哈，啊？为什么会骑着水牛呢， 啊？ 这道题答对的朋友还是挺多的，我觉得至少有一半吧。 嗯， 第一位答对的朋友是微微的胖胖，恭喜您， 哦，恭喜啊！ 哎，恭喜！ 我看一分钟有40多个人答题， 又40位答题，大家手速都挺快的哈。 哎，一分钟之内大家抢答一下啊，看看到底今天我们跟这个七夕节啊， 嗯， 来聊聊有关于这些传统文化的。一些故事哈， 待会儿第三时段咱再出一道题，好不好？ 行、 嗯， 来看看各位的留言。你看刚才我们说的水牛3090也说，小的时候听到的第一个神话故事就是牛郎织女的故事。 嗯， 那时候七夕啊，随着大人在七夕还夜看银河，认这个牛郎星和织女星， 嗯， 边看星空边听妈妈讲故事，至今记忆犹新。 听妈妈讲那过去的故事， 那是另外一个意思。那歌 坐在高高的草垛上是吧？ 土堆上面， 啊，土堆上，那坐在草垛上的是什么歌啊？ 那有可能你是看《我爱我家》看多了。 草垛 啊， 《我爱我家》里还有草垛呢。 有啊， 哪一集呀， 啊？就是俩人失忆，那谁失忆了啊？失忆了之后， 哦，帮和平找回忆。 对啊，然后 大家都穿上特别有年代感的那个衣服， 哎，这不是草垛里边聊天的了吗？ 哎，我小时候也挺爱看《我爱我家》的呢， 是吧？ 要说起来， 哎呀， 据说他那个影棚还有很多都是在我们学校取的景。 对对对，就在你们学校拍的，据说还上你们学校食堂吃饭呢。 哎呦，真好真好， 啊， 就可惜没赶上。 对对对，你上课呢， 嗯， 来， 什么上什么课 啊？ 我刚出生。 哦，不是你上课呢？ 那必须不是，真是非把我拉到您这一年龄段。 还有一些朋友都在跟我们来聊天。5709说了，昨天晚上我买的梭子蟹很大，8个才60块钱。 8个60块钱， 哎， 一个是，8个60块钱。 你我没问你， 7块多 啊？是啊， 嗯， 我没问你， 听着挺实惠的， 是吧？要不然你自己买点，自己回家炖了，不是蒸了？ 嗯，不会吗？ 这有什么呢？搁点水一冒气儿。当然时间得够长哈， 不用提前做什么准备吗？ 不用，你弄点姜，弄点姜丝儿，弄点醋。但是我跟你说，说的这个蟹、螃蟹这个东西一定要煮熟蒸透，不然的话有一定的风险。 哦， 啊，你买8只螃蟹搁在锅上，锅上面一上气，把螃蟹往里边一放，你蒸个1个小时，然后回来，然后就可以踏踏实实吃了，那时候就没问题了。 真的 啊？ 我怎么感觉你这个眼神里面就是？别有用意啊？ 没有吧？你还能看得出来我眼神当中有？ 但我们家蒸锅应该放不下8只蟹， 啊，你4只4只蒸啊？ 行吧，我这连蟹都没有的事儿， 啊， 8字还没一撇呢。 然后一个4只蒸1小时，然后再来4只蒸2小时之后，你就可以踏踏实实吃螃蟹了， 是吧？ 嗯 嗯，听着还不错。 来看看各位的留言，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聊怎么表达爱意哈。张伯荣说：“哎呀，赶紧腾下手来为小美点赞，这绕口令说的真好。” 哎，谢谢您，谢谢您。 哎，然后呢，这个，爱的旋律说， 嗯， 明天啊，给远在300多公里的他，就是单人牌的他哈， 嗯， 录个七夕节的音，和他说好了，每年的七夕呀，什么情人节啊、生日的时候，彼此发个录音。他说有些事情呢是用来表达的，会用来表达， 就是要爱的话，就要大声说出来， 嗯，是吧？ 这也是很多朋友坚守的一个原则哈。 哎，不知道您是拿微信语音这样录音，还是拿我们就是类似我们这样的专业设备，在配乐多轨的音频调音台一块上。 嗯， 啊，每人喜欢的不一样，啊。 来一个配乐诗朗诵是吧？先写一首情诗， 牛牛顶牛牛顶牛牛头。 啊，你都是给媳妇儿写这样了是吧？七夕的时候，妞妞骑牛。大李、小李和老李说：“祝大家周末愉快呀！”我的想法就比较简单了， 嗯， 想给心爱的人一个大大的拥抱。 哎， 老夫老妻啦，爱意尽在不言中， 是吧？ 真的是哈，千言万语尽在不言中。 哎，刚才咱说梭子蟹，有人帮，就是另一半帮包好了，自己就只管吃哈。这生活真是被伺候的不错，这。是那个时光雕刻说，我吃小龙虾， 他都帮我包好了，把龙虾肉放我嘴里。 哎，真的，我原来跟咱们同事聚餐的时候啊，人同事呢也是两口子 啊， 那媳妇儿也是帮丈夫在那儿包包那个小龙虾呀、大虾 呀， 各种美食啊，包好了之后放。 谁呀、 这不便透露啊，这我当时看着确实特别艳羡，你知道吗？ 哎呀， 会觉得人家俩感情怎么这么好呢？ 你瞧瞧，你这艳羡之后 就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嘛。 啊，那你呢？ 我也挺好的，有点凡尔赛 啊，是吧？我们就是不好意思细问了哈。 但我知道李凯老师也是一个特别追求浪漫的事儿 啊，是吗？ 就是你算了，我不知道在节目里说合不合适，但我先私下里跟你说说。 来来来，看大家来的各种各样的留言吧。 四牌楼说，我媳妇儿刚买了一戒指， 哎呦， 回来我给她报销就是了， 真好啊。 大得买一大戒指。 闪闪发亮 钻戒。 那接下来我们来稍微歇会儿听首歌曲哈，欢迎您找我们的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哈，这是我们的公众号，您可以回复入群两个字加入到我们的粉丝群，另外呢还可以到我们的广播这个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里边找大城小事的聊天室。怎么了？ 你就坑我吧。 我怎么坑你了？ 我们听众朋友说了，那蒸螃蟹15分钟就行了、 啊、 你让我蒸一小时 肉都飞了 那 散了黄了， 那得什么样啊？那得 是就 是 你们家那个蒸屉什么不太好收拾。 哎呀，你就是黄鼠狼给鸡拜年， 不能再细想了哈。接下来听歌，欢迎您在歌曲之后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 稍后见。 你是我心内的一首歌，心间开启花一朵。 你是我生命的一首歌，想念汇成一条河， 惦在我心内的一首歌，不要只是个过客， 在我生命留下一首歌， 一首歌， 不问结局会如何。 好想问你，在我生命留下一首歌，无论结局会如何。 你是我心 是我生命的一首歌， 想念汇成一条河， 想念汇成一条河。 好想问你， 好想问你， 对我到底有没有， 对我到底有没有， 沉默太久， 沉默太久， 只会让我不小心， 不小心在我心内的几首歌，不要只是个过客，在我生命留下一首歌，不问结局会如何。 北京的天空，北京的胡同，北京的夜晚，我们用细微的声音讲述着小事，我们用缤纷的小事充实着北京。大城很大，小事不小，大城小事讲述你我的生活。 我刚才是开玩笑啊，这个蒸螃蟹真不用蒸一个小时啊。 那蒸多长时间比较合适啊？ 15分钟、20分钟就行啊。彭城麻中说，这一个小时好吗？都飞了。 哼，没事儿，我飞了之后把那柴的肉给您吃，送您啊，报答那个您请我糖油饼之恩。虽然还没请，说的就跟请了似的 啊。这个飞了就剩壳了哈。这基本上没什么东西了。 嗯，行吧。 哎，有些梭子蟹啊不会挑吧，真的有可能是这里边肉不多。 你看看啊，这个彭生麻中这位朋友还说，你们健康北京节目还专门请过嘉宾来说，说一般家里做海鲜你要蒸足15分钟。 哎、对，这是 你就揣着明白装糊涂，坑害一些懵懂无知的少女。 你还是回家好好学做饭，别老看烘焙了啊。 那这个各有专精嘛，是吧？ 各有专精，行， 是吧？ 是， 你做饭，我烘焙，咱俩互相问一些自己那个行业里的问题 啊。好吧，接下来我们来说其他的事儿啊。 好, 好, 好， 这两天也是大家特别的关注，就是礼让斑马线，我们也是想营造这样的一个很好的舆论氛围哈， 哎、 让大家知道，在开车的过程当中看到斑马线一定要注意礼让。 嗯， 8月11号早上起6:44，一辆在东华市大街路口南侧抢行通过的小客车，成了北京市第一个被非现场执法系统记录下来不礼让斑马线的违法车辆，现在已经第一个已经被揪出来了、 哦嗯、 啊，就是他。在最近一段时间呢，这种经常会听到一种声音啊，出现在礼让斑马线的一些评论当中，比如说北京的路上行人那么多，早晚高峰如果一直礼让就甭想走了，一让让出半天去 也就耽误通行效率啊， 对吧？ 这 北京的东二环东四十条桥的西北角，机动车盘桥驶入平安大街的时候会遇到一条斑马线。 嗯， 这条斑马线南北横穿大街，长度大概是50米。 哟，挺长的。 哎，记者观察那条街确实是啊，这长度略长一点点。 嗯， 这条斑马线啊没有人行道的红绿灯。在这个车流量极大的盘桥路口，礼让行人是一个技术活。 嗯， 就是你得选择一个很好的时机。同样因为缺乏红绿灯而造成苦恼还发生在东三环的国贸桥附近。上午10点，记者行驶在建外 SOHO 北侧的这个景恒街哈， 嗯， 自西向南右转进入东三环中路辅路，这个路口也是非常的繁忙，车多人多，外卖快递小哥也多， 嗯， 但是在路口的斑马线也是没有红绿灯控制，这条斑马线上行人机动车不断穿行，等在斑马线前的机动车啊时间一长，有些人就耐不住了 啊， 就 着急呀， 着急先挪窝的，啊，你懂什么叫挪窝吧？ 就是动地儿。 哎，这真棒，在东四北大街缺乏红绿灯的斑马线有好几个地方哈。 嗯， 那么记者驾车经过的时候，小心翼翼礼让行人，但是行人似乎还有点不放心，就是大家心态就互相揣摩， 哦、 你知道吧？ 明白。 啊，过斑马线的时候，很多行人是走走停停。 嗯， 哎，这些心急的机动车有一看见的，就是直接一个加速就从人这个行人身边就穿过去了。 那挺危险的嘛。 所以互相俩人揣测心思的时候，就容易发生一些误判。 嗯、你比如说呢，一条特别窄的小道、 嗯、 两个行人对向走过来、 嗯、 大家都想让一下对方、 哎、 有的时候就同时向左向右向左、哎、向右3秒钟过去了还没过去， 这是诚心吧？这个 那是什么呀？堵人呢是吧？ 反正不管怎么说吧，这个确实是存在一定的问题啊、 嗯、 那么清华同衡交通规划设计院的副院这个研究所的副所长万永山跟记者说，礼让斑马线出现磨合期也是很正常的事情， 这就跟谈恋爱一样嘛，都有一磨合期嘛， 啊互相就是猜对方心思猜错了的时候，发生一些误判的时候。 哟，您这个想象力还挺丰富、 啊、不是就是猜嘛，你看说 确实误判的情况有可能发生、 啊、是吧？ 这个礼让行人的时候确实也有可能发生。 先开始你看人家专家就说西安，西安一开始也是、 哦、 人让车车让人，有些犹犹豫豫的、 嗯、 但是很快就好了，说现在西安的秩序非常理想，在磨合期硬件设施可以起到很好的作用，比如说机动车右转的红绿灯哈，就是北京有几个路口，你像东大桥路口、 哦、 右转有红绿灯、 嗯、 天坛北门右转也有红绿灯， 那有这个明确的灯指示，大家就会按照灯来开就行了。 哎，就是因为我们现在习惯了右转的时候，只要是红灯，我们也右转，对吧？ 嗯、 根本就不用考虑。但是其实这也不对，这是在确保行人、 嗯、 啊、其他人车辆安全的情况之下， 您在右转， 哎，在右转。但是现在有这右转红灯，你不能看见红灯，你肯定不行了。 有界定就好得多嘛。 哎、简单的说，专家说就是车和人，要不然时间分离，要不然空间分离。 怎么讲啊？ 时间分离就是利用信号灯啊，这是比较理想的低成本的管理方式。 嗯， 让这个车呢该让的时候让，让人呢该走的时候走。 嗯、 空间分离就是设施上，比如说 上跨的过街天桥啊， 哦， 下边的地下通道啊， 嗯， 让车和人在空间上分开通行， 嗯， 当然这个能造价稍微贵一些， 就有的人在路上走， 哎， 有的人在地下走， 有人在桥上走， 有人在天上走， 天上走， 天桥上走， 哎，关于礼让行人会不会降低通行效率的担心，人家专家说大可不必。同样在西安哈，江浙很多的城市，礼让已经成为一种习惯了。度过了磨合期，车和人都会达成一种共识，司机和行人啊互相体谅，行人过马路也不会是三三两两连续不断的过马路，这一路口一百多人，好啊，这持续不断，人家也是自发形成一波一波的过。 好 啊，这个专家也说，说同样的一个路口，同样是早晚高峰时段，单位时间内有序通行会比无序通行的效率显著提升。 那肯定是哈，因为咱们这个斑马线电子警察刚刚上岗不久，所以也正在这样一个磨合期。 嗯， 但是之前像林凯老师说的，很多准一线城市、大城市也会有相关的一些政策出台， 是 确实人家运行的效果还不错， 哎， 所以我觉得也给咱们北京一点时间。 嗯 嗯， 当然我觉得这个礼让斑马线，包括人家说到通行的效率，就像拉锁，你见过吗？ 衣服的拉锁， 啊， 拉链， 拉链，你拉的时候也是一个齿一个齿一个交替通行， 哎， 啊，这样的话可能就不会堵在一块一团乱麻了， 嗯， 是吧？ 这样大家的安全能够保障，通行的效率也能有所提升嘛。 哎，没错，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聊哈，怎么向另一半表达爱。很多朋友都在跟我们来聊天，像纳静我心说，直接说嘛，不是这个， 就直接说。 就是这个你分情况，对方要是互相揣摩心思的时候，对方认为你这个太不用心了，对不对？连个表示都没有， 那说这不就是表示吗？ 说只是你怎么也送我个十克拉的钻戒，是不是 十克拉 啊？ 那还是换一女朋友吧。你想想啊， 啊， 哎，我觉得这十克拉真的不好弄， 是 这鸽子蛋嘛，是吧？你戴着手上打牌都觉得沉。 买大绿棒子、燕京啤，那种各种啤酒。 然后呢？ 把那玻璃瓶摔碎了。 然后呢？ 弄个十克拉的嘛。 行吧。您这又是哪儿来的梗啊？ 啊，就是网上有那种拿那个玻璃啊做钻石的，祖母绿。 哦，行行行，您这种抠门人士可以考虑一下，别再拉着手。 你说我怎么净看这样的视频呢？ 对呀， 啊，他怎么老给我推送这样的视频呢？ 可能您的那个审美趣味吧，就比较。来看其他朋友的留言吧。 嗯， 艾琴海说了，说咱上半时段不是跟大家聊了英仙座的流星雨吗？ 嗯， 他说呀，流星雨从小到大我没有一次成功看到过， 嗨， 因为老是赶上那个阴天或者下雨。最可惜的是，1997年、有一个叫做海尔波普彗星回归的时候，那个时候啊是有史以来最壮观的彗星。 嗯， 当时我还特别小， 哎， 还能想到那个时候失落的心情，因为下次这个彗星回归的时候就要等到4385年。那年您多大？ 不知道，没了。 您的子子孙孙。 哎，他刚才说是什么彗星？ 海尔波普彗星。 哦，那海尔阿里斯顿彗星是跟他什么关系？ 没什么关系吧？ 啊， 我不太清楚啊。 海尔波普和海尔阿里斯顿，你知道有什么区别吗？ 我知道海尔兄弟，海尔兄弟也算海尔 啊。 下雨要打伞，雷欧。 好吧，看得出来，你小的时候没少看广告哈。今天呢，我们跟大家 那是动画片儿， 动画片啊。 啊， 哦，我 你看看没有童年的人。 行，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的是怎么向另一半表达爱，都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 再来跟大家说一件事情哈， 嗯， 有很多朋友特别喜欢玩那个电动遥控车，就遥控的小赛车， 嗯，哎， 但是呢你说玩这个赛车总要在一些能玩的地方玩， 对啊， 不能玩的地方咱就不能玩，是不是？ 在自己家里边玩呗。 你看这两天有一个电动遥控车在公路上占道跑山，尤其是操纵者的言辞啊，就引发了网友的热议。警察都没说不让我玩，这路是你们家开的呀。 嗯，怎么回事啊？你来说说。 有一位目击者透露，8月10号下午5点多，嗯，就是咱大城小事正在直播的时候，在怀柔区的花草乡驿站附近有一条机动车道，一辆小小的电动遥控车就挡在了一辆黑色的奔驰前面， 嗯， 摇摇摆摆的向前行驶着。 那俩人速度不匹配啊。 哎呦，你没准那个小电动遥控车开的也挺快呢。 那你能比汽车快吗？ 你看这个奔驰车后面还有一辆摩托车正在超车的时候， 嗯， 差一点啊就直接撞在了这个电动遥控车上。 这摩托车的车主就质问操纵遥控车的男子，这是你们家能玩电动车的地方吗？没想到操纵遥控车的车主却理直气壮地反问， 说什么呀？ 这是不能玩电动车的地方吗？警察都没说不让我玩，你警察呀，这路你们家的呀，你不让我玩我就不玩啊，是不是还挺有理的？ 对。 随后呢，两个人争吵的语气是越来越强烈，话呢也越说越难听，这脏字也都蹦出来了啊！同行的骑行人呢，纷纷上来劝阻，玩遥控车的人呢，却全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问题所在，还撂下了一句狠话， 说什么呀？ 我给你发全北京的摩托车群，你信不信？ 不是，这他还有理了是不是？ 特别的有理、 哎、 那你说那摩托车车主也不让人呢，两个人就又对骂了起来。两个人争吵的一幕就被遥控车的车主还真拍成了一个视频，直接发到了网上。那一发到网上，市民朋友就纷纷前来议论了哈，说这个在机动车道上玩电动遥控车，你这也太危险了吧。机动车道上玩这个，你还哪来的脸跟别人吵呢？还有一些网友就直接艾特了北京交警，问问这种事儿到底该如何处理 啊。你看看 8月12号上午，自称是遥控模型车主的人在网上公布了这一段视频，以文字的形式讲述了事发的经过。他的备注呢叫做，就是他在网上有一个备注哈、你们不用人肉我，醒来我去交通队。 那什么意思？现在就属于那个没醒是吧？ 就是可能还迷糊着呢， 摇晃摇晃，赶紧醒醒吧。 他说了，首先我可以去交通队自首、按照法规依法处理，我做的事儿我也认啊。我在路上玩这模型车确实欠考虑，我也知道这样玩有风险，所以我也认错了多次，我也说不会再这么玩了。他也做了解释，为什么我当时开上路呢？因为那条路啊，车少路空，而且风景好，我就想我们家这模型车是不是能上去玩一会儿啊。还说我玩模型的时候也特别小心的躲着汽车呢，躲着摩托车呢。紧接着啊，他就描述了当天两次遇到摩托车车主以及摩托车超车的经过。这个人说，在整个过程当中，他的操作确实引起了摩托车车主的恐慌。你要说谁不恐慌啊？我骑着摩托车突然前面出来一辆遥控车是吧， 吓一跳嘛。 这个遥控车的车主也说是我不对，但是我没有这个就是想要跟他在那争吵，对不对？ 骂人的时候。 对，同时他也说啊，自己并没有主动辱骂这个摩托车的车主，希望对方能够道歉。 希望对方，俩人这个脏话是几级？英语有4级、6级、8级是吧？ 那脏话大家就别说。 对呀、 虽然在气头上，但我们还要文明的解决问题嘛。 级别越高越是素质低。 你看8月12号下午2点，这段视频呢也是在网上被删除了。就此啊，咱怀柔交通支队的相关工作人员表示，已经知晓了这个情况，案件目前还在处理当中。对此，严创的律师也表示啊，遥控车它虽然轿车，但它真的不是一个交通工具， 没错， 压根儿不具备上路的条件。让这个遥控小车上路，那就属于违法行为了。根据咱们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31条的规定，没有经过许可，任何单位和个人是不能占用道路来从事非交通活动的。 您那个玩具啊，就找一个合适的地儿， 有专门那个开遥控车的小赛道 是吧？ 嗯， 就是大马路上正经的这个道路交通设施哈，您不能在那玩，而且您这还理直气壮，是不是更不 还有理了是吧、 哎、那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聊怎样向另一半表达爱。咱们把最后一道题也出了吧。 行、来跟大家说说第三道题。 来说说看 第三道题的题面呢，请大家听好了， 这是最难的一道题啊， 还真跟星座有关系 啊。刚才咱们说是天什么 座，那个什么鹰仙座流星雨、是不是、说这个牛郎星，它属于什么样的星座呢？ 属于什么样，它 什么星座呢？ 哎， A猎虎座， 猎户座， 你打错字儿 了。对不起，猎户座。 哎、出一题还给我们听众朋友挖坑，怎么回事呢？扣你工资啊！ 啊，猎户座，打错字了哈。 我就在纳闷，猎虎座是个什么座？ 我们 猎户座 啊。B 天鹰座， 天鹰座哈。 C 天琴座啊，给大家三个答案。 我跟你说啊，遇见这样的题，在我当学生那个年代哈， 我就会在 B 和 C 里边选。 为什么呢？因为 A 的试卷都印错了。 不是，因为 B 和 C 都是天字辈的。 哦， 就是它有那种 迷惑性。 迷惑性。 哎， 出题的人可能也是想这么迷惑一下。 嗯， 虽然题是我出的，我就跟大家分析一下啊。 行， 大家可以来猜。这确实比较，就是因为我们有时候看，有很多的朋友也能在夏天的时候，在北京啊，天气晴朗的时候看到银河。 嗯， 有的人也去找这个所谓的牛郎星、织女星啊，找大三角，然后能识天象哈、啊，这个确实是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事情。当然，您知道牛郎星它到底属于哪个星座吗？ 嗯，猎户座、天鹰座、天琴座，您选择哪个选项呢？ 哎、 不知道我们今天直播间当中有没有观星爱好者？ 没错、 嗯， 您可以在我们的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里边赶紧选啊，就一分钟啊。然后呢，看看大家发来的各种各样的留言。 你知道今天咱设这个互动话题，不是问问大家怎么样向另一半表达爱意吗？ 嗯、 有一些人就不乐意了，有一些朋友就要抗议了， 啊、 说我们这些单身汪遭到了暴击呀、啊，怎么办呢？我们怎么过节啊？李凯老师支个招。 明年啊，我们要是再说这个节目，希望您能够参与。 那万一明年人家还单身呢？啊，当然我不是诅咒您啊，我真心希望您早日找到您的爱。 应该呸呸呸摸木头， 哎呀呸呸呸！ 咱那就等着后年吧。 嗨 ，然后呢，像秀才说，哎呀，媳妇儿刚刚烙的韭菜鸡蛋馅儿的馅饼，熬的小米粥，我已经趁凉快啊，趁着听我们节目，然后开搓了。 哦，哎，你要说这两天还确实天气挺凉快的， 哎、 这一进入到末伏一立秋、 嗯， 早晚我觉得大家就 真是凉快， 出来多溜达溜达。 对对对，刚才看到彬彬有礼也在说六里桥下雨了哈， 哦、 在这儿我们也提醒大家，刚才也是南城还有哪儿有人也发微信留言说下雨了。 据说您这两天终于洗车来着？ 不是，我就是前天洗了个车，昨天就下了个雨。 哎，您说您这个洗车比天气预报都准。怎么回事呢？ 这个、怎么那么寸呢？ 这人品是怎么回事啊？哎，不说这个了， 啊、 问您一问题 啊。您说， 您送过别人花吗？ 送过呀。 送过爱人花吗？ 对啊，给媳妇儿送花啊。 一般送什么花啊？ 那时候不记得了，应该是玫瑰吧。 给您支一招哈、 啊， 下回您可以送一西兰花。 那有可能挨揍，你知道吧？ 你看彬彬有礼说了、 啊， 你看我买一个西兰花送给先生，又是鲜花，又能做个拼盘，浪漫又好吃，一举两得，多好啊！ 那是老夫老妻是吧？您不讲究这个， 您不是老夫老妻了。 你要是哪天要给你送一西兰花，再加一菜花，都送给你，你开心吗？ 嗯，要是做的好吃，我还挺开心的，主要得看厨艺怎么样。 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人家两口子恩爱，这个西兰花、菜花，甭管什么都行。 西兰花不就是菜花吗？ 色儿不一样啊。 哦，西兰花是绿的，菜花是黄的，长得有点像。 那白的那是什么呀？ 白的。有吗？蘑菇啊 还有很多朋友都在跟我们一块来聊天，看看各位的一些留言哈。 嗯， 刚才提到了这个海尔阿里斯顿、 哦、 啊，对，这是一个冰箱的牌子。 是吗？ 还有东方奇洛瓦，你在沙漠里边喝水打开冰箱门，这些都是在当年啊。 我的天哪， 都是冰箱的牌子， 我怎么一个都没听说过呢？ 对，你那时候着急在广元上课嘛。 那是哪个年代的牌子？ 80年代末90年代初吧。 呦呦呦呦呦、 啊、 那还真是没听说过。 没听过啊， 真厉害 啊。你发现这些电器的品牌起的都特别的高大上、 哎、 是不是？ 这个基本上听着都像这个挺好的一些词儿，是吧？ 嗯嗯再来看看其他朋友的一些留言哈。50后阿姨说，我和老伴儿都已经是老人了，每天吃的都特别好，干脆呢我就给他微信说几句话、 嗯、 也算是贴心的话，是不是也很浪漫温馨呢、 哎、 特别浪漫哈， 是 说点悄悄话。 对，然后呢还有很多的朋友都在跟我们来聊天啊。今天您可以找我们的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可以回复入群两个字加入到我们的粉丝群。另外在我们的北京广播电视台，现在应该一分钟过去了哈、 嗯、 这个当然在聊天室里边依然可以和我们来聊天哈。今天我们也是出了三道题，和大家一起来聊聊最难的一道题，就是关于星座的。来公布一下答案呗。 正确的答案是二 B，天鹰座。 天鹰座哈， 看看有多少朋友答对 啊， 大概40%差不多。 有多少人参与？你得说 有多少人参与。44位 啊，一分钟之内参与我们节目是吧？ 嗯，一分钟之内做出了回答。 第一个回答的是谁？ 四排了， 哎呦， 而且回答正确了、 嗯、 恭喜您。 天琴座呢？ 天琴座怎么了？ 天琴座是织女星所在的星座。 哦， 牛郎织女嘛。 哦，一对儿、 哎、一对儿。 嗯， 你看 留着这题明年再问一遍。 然后天空当中你会发现有三颗星啊，一条直线基本表示不动，一条直线三颗星， 我只知道北斗七星， 你那都歪着拐着弯呢。还有 指北的那个北极星 啊，三颗星不动的。 三颗星不动的是什么星啊？天平座。 然后那个可能就是是不是猎户座的腰带？ 猎户座腰带 啊？ 哦，又没看出来您还是一关心爱好者、啊。 不是我不知道对不对啊？我都记不得了，因为小的时候见学过，然后看过，然后后来记不住了。 如果要是有我们听众朋友知道的，也可以 对 跟我们来说说哈。 刚才谁还说了大三角改大蒸锅了是吧？ 大三角。刚才提到大三角了吗？ 就是 也是 天上的星星嘛。 哦、 行吧，反正天上的星星挺多的啊。您这对于美哲来说慢慢认。 主要你说在城市里吧，你就确实晚上看不见几颗星星、 哦、是吧？ 要是哪回我们能团个建去个郊区的地方、 哦、 找一个天气晴朗的夜晚、 嗯、 然后呢这个喝点小酒， 哇 ，IPA， 糖油饼，花猫一体，我觉得挺好的。 今儿马上过七夕节， 嗯 啊，三月底的时候你再这么想，知道吗？ 三月底 来看看大家的各种各样的留言哈。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聊您啊，怎么来向对方表达爱意，都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 这座大城是北京。这些小事是生活， 大唐路人。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我们为您讲述城市的声音，大城小事。 哎，那些什么东方奇洛瓦呀、海尔兄弟的这些广告没看过哈？ 嗯， 小浣熊干脆面你总吃过吧？ 吃过好几箱呢。 你看，这些就是一看就暴露岁数是吧？ 我现在还吃小浣熊呢，不瞒您说。 啊，现在还有是吧？ 人家还出那个水浒的卡呢。 哦，这还真不知道啊。 我们小时候呢，买各种什么小浣熊、小虎队儿、 嗯， 里面就是为了集那些扑克牌嘛。 哎， 不是之前跟大家分享过我的故事吗？ 就是买一箱都是一个色的。 对， 多好！ 哎， 吃多长时间？哎，不过生活当中你见过小浣熊吗？ 嗯，好像没有见过真的 啊，都是看的动画片， 都是看的动画片或者图片。 8月12号凌晨，北京大兴消防区支队啊，救援支队西红门特勤站的一名消防员在站岗的时候，突然感觉脚底那么暖和了， 嗯， 然后发现自己的脚上趴个东西， 是个什么呀？ 趴的一看是个小动物啊，消防员又惊又喜，惊的是。哎呦，这不知道什么东西啊，就是这个动物吧，它认不出来。哎，在自己脚上。喜的是这小家伙它不怕人。 哦 啊，外貌吧你仔细看就跟美哲吃那个小浣熊干脆面里边那个小浣熊长得特别的像。 估计人家也没少吃。 是吧， 看着眼熟。 啊，关键是小浣熊看着估计是饿了。哎呀，消防员随后赶紧给他找个临时的住处呗、哦。哎，然后呢给他找来一些吃的。这当时是晚上，等天一亮。消防员就拿来牛奶、面包、鸡蛋这些，哎呀，这些食物比某些人早点吃的好啊！ 是啊，这食物挺丰盛啊！ 是吧？听说来了一位不速之客，西红门特勤站的消防员们、指战员们都纷纷跑过来，来看看，哟，看看这小家伙，这小家伙吧，怎么看都有点像那小浣熊。随后呢，人家消防站还是非常这个正确的做法，联系了北京市野生动物救护中心。联系后得知啊，这小家伙不是。小浣熊， 嗯 啊，就是 那是 哎呦， 哎呦 啊，哎呦，哎呦 喂，哎呦喂，哎呦是艾草的艾、 哎， 然后呢那个白幼的幼， 草字头一叉子， 嗯，对，就艾草的艾嘛， 啊，这是艾草的艾是吧？ 熏艾的艾 啊，反正总之就是这是跟人家不一样， 嗯， 然后呢，救护员过来之后看了看小家伙的情况，并且把这位不速之客终于带走了。临了临走的时候说了一句：“嘿。”这小家伙吃的还挺饱， 那可不是吗？ 啊， 牛奶咕嘟嘟，面包也挺软，鸡蛋香喷喷， 这都一点不押韵的这个。 说完第一个之后，发现第二不太好说， 所以这个确实挺有意思的一件事情啊。 嗯、 这个证明我们北京的这环境啊，生态越来越好，各种各样的小动物呢，对于大家不太熟悉的都出来跟大家露一小脸儿、啊， 而且呢也愿意跟人类亲近，是吧？ 是是是，歇了虎子爬窗帘是吧？不是 露一小手 啊，掀窗帘。 嗯， 掀的是窗帘还是门帘？ 门帘， 掀门帘。 那小狐狸掀门帘也是一意思吗？不都露一小手吗？ 啊，这个、 比如说明天七夕了， 嗯、 您就可以掀了胡子，掀一下您的小手， 嗨， 不是掀一下您的门帘，露一下您的小手。 当心啊，就当心这个，还有很多的朋友都来跟我们来聊天， 来说说大家都说什么了？ 哎，那个。不是，反正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是怎么表达爱意。 嗯， 红果说：“这你看，给我们家先生昨天买了他爱喝的，我们一看，好茶叶。” 哦，爱喝茶， 哎 呦，不错呀，还 是 一名牌茶叶呢。 对啊，看看是什么茶，看不太清。 嗯， 反正是半斤啊， 半斤八两，三袋嘛，三袋茶， 啊、三袋茶，爱喝茶。 哎、家里人说了，说我这个人吧，没有什么仪式感， 嗯、 也不太搞浪漫。 哎， 但我觉得爱。就在朝朝暮暮当中润物细无声， 嗯， 这就跟咱说平平淡淡才是真， 是是是， 细水长流，大家可以互相搀扶着， 对， 过上一辈子。 所以那首歌不就唱吗？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儿， 就是和你一起慢慢变老。 哎，这个不是都是这么说吗？平平淡淡才是真， 嗯、 是吧？ 也挺浪漫的哈、 哎， 是一种润物细无声的浪漫， 是吧？张伯荣还提到了"人来鸟不惊"， 人来鸟不惊， 就是鸟现在不怕人。 嗯， 包括复古也提到了，你别说，我还真的在北京见过两次黄大仙儿，不同地点啊。 嗯嗯嗯、 你知道黄大仙儿是什么？ 黄鼠狼嘛。 啊。 嗯，就是咱们北京， 刚才给你，没事你说， 就是咱们北京有一个智化寺 啊， 就说那个智化寺里面有的时候就会有黄大仙儿， 是吧？ 嗯，而且有一些黄大仙儿就是定居在智化寺那一块儿， 你看 也算是人家一个小特色了哈。 哎， 嗯， 反正现在真是野生动物比较多哈。 哎，再说回到七夕哈， 嗯、 我看香味香一给我们发了一大段，嗯、我就是没有完全看完，但一打眼儿呢、 啊、 都是特别浪漫的一些话，青梅。哎，等会儿啊，青梅竹马不是你， 哎呦， 情窦初开不是你， 哎呀， 只愿细水长流是你， 嗯， 繁华落尽是你， 哎呦， 两鬓斑白还是你，往后余生都是你。 你瞧瞧， 时光静好与君语，细水流年与君同，繁花落尽与君老。给老伴儿刚发了这条微信， 哎，真好。 他说什么呢？酸，别闹。就等明天你请客了。 哎呀，这俩人文风不太搭是吧？ 但是一看人家两口子关系 特 别好， 哎、特别好，这 感情特别融洽啊。 你说我脑子里边老放那种，就是老过那种广告，刚才说的了什么奇洛瓦呀，什么阿里斯顿呐、啊。 嗯， 当年娃哈哈有一首广告歌， 娃哈哈， 我说我的眼里全是你。 我说我的眼里只有你， 哎、就是类似这意思呗。 嗯 啊，这当年井冈山唱的是吧？ 井冈山吗？不是王力宏吗？ 啊，咱俩之间有代沟是吧？ 有代沟吧？这代言人谁来着？ 行吧，那今天由于时间的关系呢，这一期大城小事呢到这儿也要和大家说再见了哈。明天是七夕节， 嗯、 也是希望大家能够有机会的话表达一下自己关心爱护的人的一些爱意哈。 嗯， 那今天的这一期大城小事到这儿就结束了。我是李凯， 我是美哲， 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不吃早牛再念一遍。特想知道小美的那个送西兰花给小美的后果。就是有人给你送西兰花的后果是什么样？ 就是您要是做的好吃的话，我还挺开心的。 要是不好吃呢，就生的呢。 那就拜拜吧。 欢迎您下周一的时候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接下来是新闻 2021， 下周一见。 下周一见。 了解你难如登天，我怎不在乎，再要多少时间？心若刀削。人感谢天，我最美的发现。男人破只是表面，其实你心思细薄锦缎缠绵。日子久了就明白，众人中我还是首选。我得承认，男人有时真话连篇。我会有你处处留马眼帘，我有几次心不在焉，将这话说得肤浅。男人有时寸话连篇，越是在意越是想不周延。男人总是寸话连篇，留在身边讨厌。挂念感情是怎会随便，不会将爱恨分合视若等闲。只要你不以为我癫，让我在你身边。那一年受伤的剑，我等着看透。